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房地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置身于这魅力无穷、魅惑无限、魅影重重的地产市场，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判断和选择？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作者刘宏伟，演播燕吉轩。 方国峰对乔柳山说起车祸的事情。珊珊，关于车祸我已经查过了，的确不是罗成汉所为，但是罗成汉背后有个利益集团，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可能有作案动机。至于罗成汉本人，他早就是国际刑警组织关注的人物，他们相信罗成汉所从属的翰林总部经常为一些国家的非法组织秘密洗钱，这就是你所知道的代码为 D2O 的行动。翰林总部的洗钱行为已经危害到了国际金融安全和那些非法组织所在国的国家安全，他们的网络庞大而复杂，渗透到了某些国家的重要领域，包括司法界和政界高层，查获他们的犯罪事实很难呢。即便就是抓住了某些证据，他们所豢养的人中有的是熟知法律的律师和法官，结果常常是不但治不了他们的罪，反倒会落得个滥用法律的罪名。多年以前，翰林总部曾因为涉嫌金融违法，被美国和法国的司法机构提起内部调查，起因是一位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一个指控翰林总部涉嫌危害美国金融安全的秘密诉讼案。那是一场阵容超级大的内部调查，许多著名人物都被询问到了，包括大权在握的政界人士、国际知名经济学家，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直到五年前，国际刑警组织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那条线索把调查重点引向了中国大陆，引向了海川市，所以派我去做卧底调查。正是我和你打算订婚的那段时间，由于任务的高度绝密，我只能在所有熟人中彻底消失。我先是在翰林总部卧底多年，取得了四号人物汤姆的信任，甚至住进了汤姆家里，成为汤姆最死心塌地的心腹。然后我就被汤姆派到了中国海川。别人都知道我方国峰是翰林集团的副董事长，但没人知道我是个高级卧底。我的使命是要在海川拿到翰林集团涉嫌洗钱的确凿证据，然后把罗成汉滞留全都送上法庭。说到这里，方国峰脸色阴沉下来。珊珊，就在昨天我才知道消息早就走漏了，翰林总部及时得到了密报，目前他们已经开始全线防范，这无疑增大了我们破案的难度。乔柳山想到了那位惨死在美国公路上的麦克先生，他对方国峰说，麦克先生是广厦置业重量级的资金提供人，如果我父兄的车祸与翰林集团的涉嫌洗钱有关，那么麦克先生的惨死说不定也与此有关吧。因为我听说麦克先生出事那天就是要去见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方国峰长叹一声说， 啊，那天等着跟麦克先生见面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我们约好了在华盛顿郊外的一家餐馆见面，结果直到天黑都没等到麦克先生的出现。当时大家都知道出事了，但是直到现在也没人知道消息是怎么走漏的。乔柳山明显紧张起来。哎，你怎么能保证汉联集团的人没有怀疑到你呢？如果他们总是有办法让你们的消息被走漏，他们也就会有办法弄清你的真实身份呢。国峰，这太危险了。没什么，珊珊，我已经习惯被人家怀疑了。犯罪分子都是一些疑心很重的人，他们的阴暗心理决定了他们从骨子里就不会真正相信任何人。所以我必须用一件又一件的事情来证明我自己，换取他们的信任。乔柳山忧心忡忡地说，就为了这个，你才坚持要举办婚礼的吗？你确信有这个必要吗？方国峰温柔地捧住乔柳山的脸。是的，珊珊，我现在的头脑很清醒，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了，在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后，我还一直都没有谢过你。现在，请接受我最真诚、最热烈的谢意。我这可是代表国家，代表人类的正义力量，在向你乔柳山表示谢意。方国峰说着就要去吻乔柳山，却被乔柳山挡开了。他直直地望着方国峰的眼睛说，哎，你，我已经知道你五年前的人间蒸发是怎么一回事了，那是因为你身负秘密使命后的不得已。可是我很想知道，在这几年间，你到底有没有因为犯法而坐过牢？方国峰叹口气说，珊珊，请原谅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实情，你所知道的那一切都是我的保护色。国家安全局彻底改写了我的履历，在所有可以查阅到的文件上，我方国峰都是一个劣迹斑斑的家伙。这样的方国峰是你讨厌的人，但却可以帮助我获得犯罪集团的信任。我是在与狼共舞，所以我必须要把自己也装扮成一只狼，这样才有可能在狼群中生存下来。乔柳山搂住方国峰的脖子，在他耳边柔声说道，哎，有人说过你是一只最帅的狼吗？ 长篇小说《地产魅影》正在播出。 海川市医院南楼的顶层病房里，一场奇异的婚礼已告结束，新郎新娘坐上婚车前往他们的新婚洞房。得到消息赶来看热闹的市民被警方拦在医院大门外，因此亲眼目睹婚礼的人并不算多。邓秋阳和姚希月做了伴郎和伴娘，是国土资源房屋管理局局长雷若洲和海角县国土资源房屋管理局局长何树林，市委书记的秘书唐伟基，市公安局长强大可，经济学家冷云霄，以及开源集团董事长郑开源等人均在邀请之列。苏林哥作为乔书记的未婚妻被安排在乔书记的病床前，而罗成汉则代表翰林集团全体同仁发表了简短的婚礼贺词。他说，整个翰林集团都是新郎官的亲友团，被邀请的还有曾在市医院里执过勤的所有公安干警们， 当然还有那些为乔书记父子精心治疗、细致护理的各位医生护士专家们。每位来宾都走到市委书记乔亚青的病床前，向他道贺，愿他听到所有的祝福，祝他尽早苏醒过来。主持这场婚礼的不是别人，正是新来的中代书记。中代书记自告奋勇要担纲这个角色，他说他一生中也许再不会经历如此意义深远而且作用奇特的婚礼了，这将是他人生中的一件珍贵礼物。他感谢方国峰和乔柳山这对新人给了他这件人生厚礼，他希望今天所有的祝福都能被乔书记听到，都能化成一种奇异的能量，帮助乔书记早日回到大家中间。像所有来宾一样，中代书记是在乔书记病床前说出刚才那番话的。他说，乔书记一直就是我敬重的人，我为自己现在能每天感受到乔书记的人格魅力和工作魄力而倍感荣耀。病床上的乔亚青不出一声的闭眼躺着，那个科学仪器表明乔书记听到了所有的祝福，就只差翻身坐起来和大家一一握手致谢。那些看不到显示器的来宾并非没有能够看到奇迹，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亲眼看见乔书记的眼角上有一颗泪珠在静静地滑落。新郎新娘坐着婚车驶过海川大街，向每一座建筑物和每一块广告牌炫耀他们的幸福。新婚洞房被安排在了湿地公园里，郑开元斥资将那座一直等待乔书记大驾光临的木屋布置得精美绝伦，堪称海川第一洞房。他说，只要新郎新娘在这里多住几天，就一定会等来乔书记的大驾光临，说的新郎新娘泪花闪闪。不只是郑开元出手慷慨，罗成汉也大包大揽，特意将他的翰林号布置成新婚游艇的架势，供新郎新娘做蜜月旅行。再豪华的婚车车队也只能是在陆地上跑，而这一对新人却是开着游艇海上航行，是在蓝天和大海之间欢度蜜月。罗成汉说，他这是在希望翰林号能给他们这对新人带来一生一世的一帆风顺。罗成汉还说，他就住在旁边那间木屋里，随时恭候新郎新娘登船出海，说的新郎新娘又是一通泪花闪闪。天色完全黑透之后，出事了。 长篇小说《地产魅影》正在播出。 木屋洞房里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新娘被新郎五花大绑着，连同客厅沙发紧紧捆在一起，新娘的嘴巴被塞了一块毛巾，他瞪大眼睛说不出话来，一连串的惊愕更是令新娘几乎要昏厥过去。罗成汉带着姚希月走了进来，只见姚希月身上竟然穿着乔柳山的婚纱。罗成汉说，他们是来跟乔柳山告别的，他实在不想就这样一声不吭地消失掉。他说他今夜就是要开着他的翰林号离开海川，离开中国。他感谢乔柳山的婚礼助他成功离开，他让乔柳山千万不要怪他，主意都是方国峰出的，游艇出境通行证也是方国峰打着蜜月旅行的幌子从海关那里走后门弄来的。穿走乔柳山的婚纱更是不得已，因为船上若是没有新娘定会引起海关的怀疑，而姚希月 他早就是罗成汉的人了，所以他希望罗成汉能带走他。这些都是罗成汉和方国峰周密筹划好的，感谢上帝一直都在保佑他们。对比之下，方国峰倒没有得意洋洋，他把那只从海角县淘来的木雕枕头塞在乔柳山的后颈处给他做纪念，又阴沉着脸拨开一只橘子放在乔柳山鼻孔处，说真是要渴极了就吸一吸鼻子，想象着把这橘子吃进嘴巴里的感觉。反正天亮后郑开元一定会来看望新郎新娘的，所以乔柳山肯定不会就这么样的死在这里。方国峰和乔柳山最后告别时说的是，游戏结束了。只有姚希月紧闭双唇一语不发，他弯腰在乔柳山面前放了一封信，那意思是话都写在里面了。半个多小时以后，翰林号在夜色中起航，负责出境验证的海关人员知道乔书记的女儿要乘坐翰林号到公海上蜜月旅行，清点人数时也都一个不多一个不少，都是出境通行证上标着的那些人，于是便盖章放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地产魅影》，因它造就了多少英雄豪杰，因它催生了多少贪官污吏，因它成全了多少人的美梦，也因它导致了多少人的幻灭。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正在播出。 海川市委书记乔亚青在女儿婚礼后的第二天睁开了眼睛，当时苏林哥正在朗读《舌战羊皮卷》，读到第三章击垮他，其中一位商人因为他的鱼子酱存货受损请求保险公司赔偿，商人极力证明他的鱼子酱出自俄国的阿斯特拉甘贝鲁加，那是全世界最美味也最昂贵的鲟鱼鱼子酱。而保险公司的律师自恃聪明，试图羞辱这位证人以达到拒绝赔付的结果，于是便有了一段妙趣横生的法庭问答。律师问，难道你仓库中的鱼子酱不是白肉鱼的鱼子酱，鱼子酱中的劣质品甚至不是真的鱼子酱吗？那个商人回答道，不，先生，没有这回事。律师问，你怎么知道没有？你知道白肉鱼鱼子酱来自哪里吗？商人回答，当然我知道。律师开始得意洋洋，仿佛他将在陪审团面前击垮那个商人，暴露出商人的无知及对本行知识的欠缺。他问道，那么白肉鱼鱼子酱来自哪里呢？那个商人有些轻蔑地回答道，哈，当然是来自白肉鱼了。苏林哥惟妙惟肖地模仿着那两位的口气和神态，俨然像是在表演舞台剧。照《舌战羊皮卷》的记载，当年陪审团听到这里时全都乐不可支，而在苏林哥的记忆里，过去每每读到这里，他和乔亚青也总是会发出会意的笑声，通常笑声不会太大，不过是一部分空气在轻快震荡而已，但这足以在整座乔家小院制造出他们两人间的专属欢乐。此时苏林哥的耳边又有了那种轻快的空气在震荡，他惊了一下，幻觉如此逼真，令他经不住抬眼打量四周，还是在医院病房，还是他一个人手捧舌战羊皮卷在轻声朗读， 但是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那笑声并非是虚幻，它就发自市委书记乔亚青的病床上。苏林哥凝神望去，只见那双一直紧闭着的眼睛正在轻轻翕动，正在慢慢张开，犹如一座关闭多年的宝库终于大门洞开，露出里面流光溢彩的奇异宝藏。苏林哥张开了笑容，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但是他清晰地听到市委书记乔亚青在说话。乔书记说， 当仕途羞辱看起来无知，但实际上却非常聪明的证人时，结果反而自取其辱。 苏林哥再次含泪而笑，没错，您背的真是一个字都不差，我知道您熟知这本书的许多段落，所以给您朗读的时候，我一直都不敢掉以轻心，不知道这一阵子我是不是都读对了。 市委书记乔亚青轻轻握住苏林哥的手， 是的，你都读对了，谢谢了，林哥。 悬念丛生中，地产神秘面纱正被缓缓揭开。听众朋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作者刘宏伟，演播燕姬轩，录音师张笑音、贺希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房地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置身于这魅力无穷、魅惑无限、魅影重重的地产市场，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判断和选择？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作者刘宏伟，演播燕吉轩。 湿地公园的木屋仿佛在一夜间就发生了大变脸。董事长郑开元斥资布置出的浪漫洞房被拆除一空，其快速消失的速度直逼那个再次人间蒸发的新郎官。新郎官和洞房都已再无踪影，只留下了那只从海角县逃来的木雕枕头。乔柳山身边的人都把那场婚礼当成是一个不该触碰的伤疤，好心的选择了避而不谈。因此这些日子，乔柳山的全部心思就是陪着父亲住在这木屋里静静休养。本来省里安排乔书记到南海海滨的一个著名旅游胜地去疗养，都被乔书记谢绝了。乔书记说，海川就有全中国最好的海滨旅游胜地，没必要舍近求远。乔家父女俩在湿地公园的许多步行小道上长时间的散步，那些需要交流而从未真正交流过的话题，就是在这种时候一一完成的。给乔柳山的感觉是，这些绵延的步行小道上，他一步步地走进了父亲，也走进了父亲的内心世界。那是一个他很少光顾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他这代人无法企及的精神高度，他若是试图抵达那个高度，或许需要花费整整一生。缠在雷若洲身上的那个麻烦事都在一一盖棺定论，先是那则网上视频以及所谓唇语辨别专家的辨读词被全都撤下，各个论坛上的相关帖子包括热帖也都悉数消失。这都是因为另外一位视频主人公海川市委书记乔亚青跟了一个帖子。乔书记的帖子言简意赅，说所谓的唇语专家辨读完全就是在牵强附会，恶意曲解。事实上那一天他和雷若洲同志争论的话题根本就是另外一码事。乔书记讥讽说，利用唇语解读术制造无中生有的效果，通常发生在情报界，属于一种间谍手段。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被人别出心裁地用在了正常社会生活中。乔书记还特意指出，他和另一位当事人雷若洲都将保留对相关网站进行法律诉讼的权利。乔书记的帖子顿时就成了热帖，跟在后面的帖子又是新一轮的满天飞。这回的议题是网上暴力，发帖者们义愤填膺地谴责这种利用互联网进行人身攻击的恶行，尤其反对在网络上用莫须有的罪名诋毁公民名誉。各路记者再次闻风而动，调查逐步深入了下去，最终的发现令人触目惊心。网上暴力并非自然生成，背后有一个网络黑社会在恶意操控，有 50% 的网民是在不明真相之中被动的当了打手，属于被打手。网络黑社会 也并非一群无聊生事的游民。事实上，那是一些打着网络公关名义的注册公司，他们号称有足够多的手法对网络言论进行操纵，他们的经营业务就是为雇主在网络上造势，而鼓吹、炒作和造谣、诋毁全都在生意范围之内，全看雇主的指令是什么，佣金有多少。雷若洲因成为政府公务员遭网络施暴第一人而再次受到记者们的围追堵截。面对记者的采访，雷若洲莫衷一是。他最想知道的是，究竟是谁为他花钱雇了网络黑社会？但是，他说出口的话却是：是的，这就是互联网。至于18位农民状告海川市国土资源房屋管理局不履行收回闲置土地的法定职责一案，法庭按照法律责任认定的有关原则，将海川市人民政府追加为第二被告。乔亚青身为海川市市委书记兼市长，以第二被告的身份与雷若洲一同出庭接受法庭盘询。乔亚青自任辩护律师，为自己辩护。起先人们以为乔亚青不过是在借机发泄让他当被告的怒气，毕竟像他这样的高官却站在了倒霉的被告席上，怎么说都不是什么光彩之事。谁知开庭后人们惊喜交加，法庭上的乔亚青完全就是一个机智过人、妙语连珠的庭辩高手。他那些击中要害的质疑，他那些善用法律条文的雄辩，他那些对人性弱点深入浅出的剖析，他那些精彩万分的幽默，包括他说话时对音调高低和语速快慢的适时调控，都让人惊叹，令人折服。人们以为这是乔书记的现场灵感和即席演说，没人知道乔书记事先经过了怎样的缜密研究。那些似乎脱口而出的答辩词，其实都是精心准备过的。此案轰动了法律界，造成轰动的不是海川市委书记乔亚青大秀庭辩术，而是法庭的最终裁决结果。裁决书说，海川市政府和海川市国土资源房屋管理局必须履行法定职责，对所涉及的地块必须依法进行闲置土地的收回。考虑到案情的特殊性，法庭允许被告可先行与该地块的开发商作出协调，要求对方要么立即开发，要么交还土地并缴纳违约金。裁决书中还详细标明了执行裁决的时间期限和违约金的缴纳数额。这等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开了法院督办土地违法行为的先河。一些善于挖掘的记者很快发现了海川市委书记乔亚青庭辩才能的秘密，发现秘籍就是一本叫做《舌战羊皮卷》的书。那本书风靡欧美法律界70年，新手和老手都将它奉为经典。记者进一步的爆料说，就在乔书记因车祸而昏睡不醒的那些日子里，此书作为大脑唤醒术的组成部分被开进了康复药方里，由一位专业人士用标准的广播腔为乔书记朗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直到将乔书记彻底唤醒。记者据此推断说，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地产魅影》，因它造就了多少英雄豪杰，因它催生了多少贪官污吏，因它成全了多少人的美梦，也因它导致了多少人的幻灭。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正在播出。 在所有关于乔亚青的消息中都没有出现苏林哥的名字。苏林哥谢绝一切采访，也不允许任何媒体拿他爆料。面对日益现代化的媒体，苏林哥聪明地选择了古老的人情术，发动他在媒体的所有新老关系进行围追堵截。人际关系网中最具奇效的就是人拖人，一连串的拖下来，局面便得到了控制，至少是暂时性的被控制。对于医学界的内部回访，苏宁哥还是积极配合的。乔亚青的康复为脑神经科学提供了罕见的成功病例。苏宁哥作为参与治疗者之一，自然会被业内专家们问来问去。在所有的问题中，最让苏林哥难回答的是，你怎么就断定朗读舌战羊皮卷会有疗效呢？后来苏林哥向电视台递交了辞职书，说他要尽全力去当一名专职家庭妇女。他告别观众的最后一期节目是《谁是顺其自然》终结篇，我们都是顺其自然。节目现场的观众大多流了泪，不仅仅是惜别苏林哥，更是在惜别顺其自然。一直以来，对顺其自然的寻找已经上升为一种成人童话，找不找得到都不妨碍那是一个美好的梦境。现在好梦告停，观众们情陷其中，一时不愿醒来。节目最后，苏林哥透露说，观众朋友们，之所以终结对顺其自然的寻找，是因为海川市近日出现了十多个顺其自然，已经很难判断谁是最初的顺其自然了。消息提供者是本市红十字会，近日他们连续接到十多个署名顺其自然的捐款单，结果发现上面的地址全都不一样，字体也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苏林哥激情解读道，更多顺其自然的出现表明，我们的城市里正在兴起一种高贵的风尚，比起捐款本身，这是更有价值的层面，远远超过金钱所能给出的度量。或许，这才是我们做这档节目最该达到的目的。至于最初的顺其自然到底是谁，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顺其自然正在成为我们这座城市的一个美好符号。谢谢大家，谢谢一直以来大家对节目组的支持，对我苏林哥本人的支持。我在这里向各位告别，我会永远怀念这一切。苏林哥特意向嘉宾席上的雷若洲深鞠一躬。苏林哥请雷若洲来的时候就说道，希望能用这种方式向雷若洲做个特殊告别。节目做完以后，苏林哥叫住雷若洲，说他有话要和雷局长私下说。苏林哥一脸的神秘感让雷若洲不解，直到听到苏林哥轻声说，雷局长，直到今天我才终于知道谁是顺其自然。雷若洲沉吟一下，问他是怎么知道的。苏林哥说，我曾经接到过一段来自邮局的视频，当时只觉得视频里的人很面熟，直到刚才做节目时才恍然明白他是谁。苏林哥指着雷若洲加贺山上的一枚徽章说，这座城市里穿你这种夹克的人肯定不止你一个，但是我可以断定，不是每个穿着夹克衫的海川人都碰巧拥有这枚蓝盔徽章，视频里的那个人就有这枚徽章。雷若洲点了点头说，非常感谢你能尊重他人的意愿，换了别人说不定就拿这个为节目做炒作了。借用你苏林哥的一句话，你是个 真正的君子。 长篇小说《地产魅影》正在播出。 乐逍遥的父母带走了儿子的骨灰盒和儿子的光荣匾，光荣匾足有一张桌子那么大，镌刻着土地卫士四个大字，是海川市委书记乔亚青的亲笔。受匾仪式和遗体告别仪式合二为一，来到这里的人们既是在向英雄致敬，又是在向英雄告别，在为乐逍遥骄傲的同时，又为他惋惜不已。英雄永远23岁，这是个残酷的现实，再耀眼的光环也无法掩盖英雄家庭丧失亲人的悲痛。乐逍遥的家人哭得很凶，他妹妹从头到尾都在大声抽噎着，而他的几位家族长辈则含泪望着乐逍遥的遗体，不停地摇头皱眉，摆明了不相信躺在鲜花丛里一声不响的那个人就是他们熟悉的乐逍遥。相比之下，乐逍遥的父母倒是看不出多少面部表情，两位老人一动不动，默然而立，像是在等待奇迹发生，又像是已被悲痛压垮。海川市委中代书记宣读了中共海川市委和海川市人民政府对乐逍遥的嘉奖令，然后请乔书记发表讲话。乔书记在讲话中说到了国土资源房屋管理系统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说到了国土资源房屋管理这支队伍的成员们肩负着的历史重任，说到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带来的诸多机会和挑战，以及诸多诱惑和威胁。乔书记说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忠于职守的那些人，说到了不堪一击的那些人，说到了像乐逍遥一样勇敢无畏的那些人。乔书记和中代书记一起将光荣匾交到乐逍遥父母的手上，他们感谢两位老人为国家养育出了一位栋梁之才，说乐逍遥不仅是他们的好儿子，也是海川人民的好儿子。乐逍遥是为国家利益而牺牲的，他面对歹徒英勇无畏的壮举将永远记载在共和国的史册上，和千千万万个国家英雄一起被后世人所尊崇所缅怀。雷若洲作为海川市国土资源房屋管理局局长主持了这个二合一仪式。雷若洲曾送别不少牺牲的战友，但这是第一次他的战友不是倒在敌人的子弹下，也不是倒在地雷和炸弹中，而是倒在了与金钱和欲望的角力之中。国家安全部门在私底下提醒过雷若洲，有关乐逍遥死亡的真实细节暂不得对外透露一个字。雷若洲是军人出身，他知道这意味着战场上发生了变数，需要调整战略战术了。庆幸的是，杀人凶手已经命丧黄泉，那个可恶的保安经理同样死于另外一场车祸中，据说是罗成汉在撤离前的杀人灭口，利用车祸杀人被汉联集团运用得如此娴熟，足见他们的心狠手辣。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各种场合里，汉联集团在海川的突然撤离被描绘成一种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是全球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公司战略转移，属于再正常不过的公司运作。没人提到汉联集团的洗钱行为，那个罪恶的第二欧也秘而不宣。但是雷若洲深知乐逍遥牺牲的价值，这孩子已经为一场重大的国际反洗钱秘密行动立下了赫赫战功。雷若洲摘下胸前的蓝盔徽章， 轻轻地放在乐逍遥的遗体上，算是和这孩子做完了最后的对话。此刻，雷若舟更愿意看到乐逍遥突然翻身坐起，笑模笑样地冲他挤挤眼睛说：“ 哎，雷头，地下党乐逍遥完成任务归队，您看，我再一次的毫发未损。” 面对乐逍遥的遗体，海川市国土资源房屋管理局信息中心主任邢代最为悲痛。不知道的人以为邢代是在痛失一位德才兼备的爱将，只有少数人知道他内心深处深藏着对乐逍遥的巨大愧疚。在一个秘密场合里，邢代含泪对雷若舟说：“ 局长，乐逍遥是因为我而死的，要是我能勇敢一些，要是我能像乐逍遥那样怀有一颗赤子之心，这一切的一切就都可能会是另外一副样子。” 就是在这个秘密场合里，雷若舟才得知普陀地块地级档案的背后真相。事实上，姚希月的所谓恢复只是恢复了广厦置业那一部分，被姚希月抹掉的翰林集团那一部分之所以会重新出现，完全是邢代在暗中操作，为的就是要让雷若舟注意到翰林集团。姚希月帮助翰林集团暗中改动地级档案，以隐瞒楼市交易量这事，邢代早就发现了。那个一再以一群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名义向海川电视台寄去举报信的人，就是邢代。为了强调举报事实的确凿性，邢代特意从地级档案中悄悄取出红线图做佐证。他是做过周密考虑的，才以普陀地块的地级档案被暗中修改作为导火索。邢代认为那是揭发翰林集团洗钱罪行最安全最有效的办法，而且他也不敢直接举报与翰林集团利益攸关的任何人，否则不等调查启动，他自己就没命了。而选择举报乔书记，既不会让邢代的举报信石沉大海，还会麻痹那些与翰林集团洗钱罪行利益相关的人，尤其是能麻痹姚希月，至少让姚希月不至于怀疑到邢代。那是邢代与雷若舟的最后一次谈话，自那以后，邢代就消失不见了。 悬念丛生中，地产神秘面纱正被缓缓揭开。听众朋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作者刘宏伟，演播燕姬轩，录音师张笑音、贺希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